D100 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得五六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 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 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 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 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 這1000萬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有， 以及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 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 只可以這樣說， 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 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 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細水長流， 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 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 還聲於民。 我們只有自己有， 行公義， 好憐憫，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 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有， 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 無言感激。 蔡宗豪做節目，梁文道做台長，蔡宗豪做CEO，我們都算是鐵三角，當時余曾收了一張單，就要封大班咪龍的咪，就要蔡宗豪執行。其實就是今日明報的處境。當時我們想了很久，如果我們執行了這張單，余曾就會殺了我們，炒了我們，做了就為臭萬年，跟著你就做成為這個罪人，跟著余曾就班師回朝，就斬這個奸臣，那他就贏了，他還要講四字成語。 周博瑜、探長、劉西良、皮Maker，逢星期一至三， 晚上8點到11點， 怒漢鬧鬆。 哇，今年1月尾已經是農曆新年了，還沒想到買什麼做手信。你不要告訴我送盒曲奇餅給人，你不如買盒月餅去拜年。聰明了，我們D100固網收音機300元一個，買二送一，如果你帶舊的DBC數碼收音機，每個還可以當120元用。在哪裡有得買？可以在上環站D100，或者親臨我們數碼港D100廣播中心， 或者深水埗，229-999，一路聽我們D100，一路賀新年，恭喜恭喜。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通訊局盡快出來去釐清這件事情，在法律上他們的決定會是怎樣，他們有沒有權去介入，他們會不會介入。 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以對有關的一些協議的條款和條件作出一些決定。旅行社方面一直聲稱他們是安全的，找到一個合資格、安全的野球公司去負責這次的野球活動。但現在報告反映到其實完全不是他們所說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有旺角退休五指三一直播室之外還有劉世良，中間那個主持劉世良坐在旁邊馬上發覺他Pink Panda很久了，你沒看視像，我撞到他，因為他們節目原來剛通常進來，他不止一個新Pink Panda， 他的車全粉紅，那你跟梁家傑應該好，梁家傑競選的時候顏色叫做Shocking Pink， 真是Shocking，你上去的車全粉紅你真的很難頂，粉紅救兵。今天劉世良來有一個目的，主要我自動請缨跟森哥問了森哥，想來講一講明報這件事。 亦都看了一篇名叫做《老兵不死》，什麼話《老兵不死》就只是凋零，飛又飛，飛又飛，但那個美術編輯弄了黑白相，我看一看我以為那些人真的死了，又說尤青元，又說吳志森，又說劉俊濤，已經死了，然後還有李慧玲，全部黑白相，有沒有公元幾年，自己一年？ 日期就未有了，應該是不同時間的，你是幾時？你是2010年，我是2010年，2010年最後2010年的12、31日就離開香港電台，接著就是南華早報，最先是南華，你現在要數就成報，先，那你不要計算了，南華早報就換了總編輯，新加坡人，換了黃尚偉，亦都是姓王，我不記得什麼名字，亦都是什麼浙江省政協還是哪個省政協， 就是移動了林和立， 林和立就去了教書，接著到你了，接著到我了，然後到蘋果勞鋒，我先數漏了，蘋果勞鋒尹燕超，如果那個年紀就這麼上下，勞鋒又不算什麼，勞鋒有很多理由，很多借口就動的，然後跟著到 跟著到商台，大班，然後DBC事件就商業糾紛，然後跟著就是李慧玲，尤青元，尤青元就不是只是他，就成秋人，羅燦陳伯添尤青元，成秋人走，就在新城就空降了郭彥明，去信報做老總，陳景祥就調了去做網站，陳景祥調去網站就陳伯添就離職。 陳伯添其實是寫社論那個，大家可能不知道，很低調，他有一次都很傷感，我回來做節目，我就在麥當勞買晚餐，買個包，看到Tim在那裡，我就跟他打個招呼，因為他太太老師，陳慧儀，就是DBC做晚上6點，跟我們同時段，5點至8點跟我們同時段，老師，陳慧儀，我就問他，他說我就離開了，就走了，然後之後怎樣？ 不知道，即是沒有問他路向怎樣，他自己都不知道，都是跟我們差不多年紀，我覺得就是那種跟我起碼跟我差不多年紀，就是一種半天吊的感覺，是吧？你是不是闖了新事業呢？又好像已經過了那個年齡，是不是可以退休呢？好像又未到，就是丟零的那種感覺，那種丟零的感覺是你應該50歲，在傳媒來講呢， 是如日中天的時間，成熟的。你想想，我認識李慧玲是91年在立法局的press room，記者室，很勤力的。那時候還有施立儀，你記不記得？明報施立儀，心裡有信報。那時候就林奇娟，現在幫陳太競選，有時間還會寫東西，做訪問。TVB就盧愛玲，全部這些人離開的離開， 升了上去的都被迫走了，不再在傳媒了，那些傳媒老兵本來還可以發揮最後的餘溫的，都是沒有了。其實去到這個年紀應該是大展拳腳的時候，做人生最有成熟，最成熟，你的學歷和見識和人生的感覺，很多東西加在一起，那種味道出來的， 你累積了，你由前途談判開始，很多其實是 經過1989年的六四，然後經歷1991年的立法會選舉，跟著香港政黨政治發展，跟那些政治人物一起成長的。 包括民主派的自由黨等等看著他們變包括民建聯四大天王等等經歷過彭定康方案臨時立法會接著回歸臨立會然後老董然後曾蔭權一路下來接著封咪七一遊行接著老董下台曾蔭權你看回頭 一個最成熟,對傳媒來說,什麼資產都不值錢的。就是那種經歷。最值錢就是人的。由前線出身,然後晉升上去。為什麼是要由前線出身晉升上去呢?因為那個人脈關係你對新聞的判斷,新聞來源的掌握。還有你的經驗。你的經驗,全部是跟社會環環相扣。 不是一個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香港人可以做得到的。那些完全沒用,我覺得來到香港 政治的形勢的東南西北都未搞清楚你怎麼做老總呢是不是怎麼做老總人是誰你都可以問現在西梁一格是西梁這個是誰要逐個逐個教他捉著手教他怎麼做老總呢你怎麼判斷呢哪版東西哪個新聞擺頭哪個新聞擺A2版你怎麼做判斷呢 譬如王光訓斥梁振英述職說他不可以報喜要報憂找到不足 你怎麼判斷呢如果未經歷過查找不足那幾個字的時候又明明白找到不足是什麼呢就是所以我就說全部你現在看回頭為什麼這種凋零的感覺就是他要一步一步逐個逐個拔起這個就是最令人害怕的但是呢瑞良我昨天就跟一位很資深的報人聊一聊聊天不用擔心 老闆買了《明報》18年 天彩方針都不會改變仍然是個帽我希望這次都不會大變很有信心我聽完那種感覺就有點心存僥幸還是自我安慰或者叫夜行人吹口哨走過墳場沒有鬼的真的不會變 為什麼這樣都覺得不會變呢不會變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我們繼續聊下去之前我們想請來這個明報員工關注組的其中一位成員曾錦文曾錦文你好你好有吳資深有王國和有劉世良在這裡我想問問最新的情況我看到網上的報道就說明報的管理層 就決定在這個星期會見你們七位主管不過就不會直接跟員工會面其實這件事你們是不滿意的我知道因為你的聲明要求是直接想談的那你覺得怎樣呢你們會有什麼進一步的行動呢 我們昨晚很晚就見到公司有這個回應其實因為我們都很清晰我們大家都知道昨天收到九成即是我們270個天彩部同事的簽署亦都表達了一個意向員工是想希望直接在員工大會見到管理層 了解那次會不會不因有關我們很多疑慮是不是整頓是不是新聞自由的收窄的一些疑問可以提出但見到公司的回應其實大家都覺得遺憾暫時回應不到員工在這方面的訴求因為始終加上其實基本上是見編輯部的高層七位 其實現在我們正在跟進希望可以直接開員工大會沒有放棄的我們也堅持希望可以在員工大會直接跟員工對話跟大家對話了解原因 曾錦文,其實我想管理層一定知道你們這個訊息,現在鋪天蓋地在網上有,你們報紙也賣了,但他似乎沒有回應,不過已經拒絕,用行動已經拒絕了,是不是你們的行動不夠激烈? 聲音不夠大， 令到他們覺得可以ignore，可以完全不睬你， 你奈他什麼河呢？是不是這樣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呢？ 我覺得又不是的， 因為你看現在客觀事實的情況是， 當有90%的同事出了聲， 其實都走出來的都是明報的讀者、社會、對名報的前員工、前員工有幾百個，我們都覺得很高興見到有200多個前員工，也都很多都是在社會上份量都很重的人物來的，其實都出來說回對這件事的關注，其實員工的出聲90%的同事出聲，其實已經令到更加多人，包括社會，其實很多界別人士都開始對這件事是關心，以及自己都走出來 去講的，你說變成在這個情況之下，是不是這個公司可以完全不理同事希望了解，直接去問那個訴求呢？我覺得其實就未必的，因為大家這個就是你良好意願，如果當政治壓力升溫，他就會回應，但如果假如真是資方 完全自若罔聞，當你們死的，你們會下一步的行動會有沒有計劃是怎樣？想著，因為我們都要了解究竟現在明天的事態發展是怎樣，究竟大家會不會公司會有最新的回應呢？或者會事態會有轉變呢？我們會看著那個情況再計劃，有沒有機會有工業行動呢？有沒有考慮這個考慮，有沒有排除這個可能性？我們現在討論很多不同的方案，但我們要看公司的回應是怎樣， 有沒有時間給他們？有沒有deadline給他們？多久之前要回應？ 我想看看今晚要看看最終明天的情況是怎樣，他現在發表了一個聲明，也通知了你們會見主管，談的時間是應該在這個星期，是明天的，星期四，你估計你就想著星期四等他見完，然後看他們有沒有進一步的回應， 然後才定你們的行動是不是這樣？是的，我們不知道今晚他們會不會可能聽到我們大家都說，其實我們真的想要員工大會的，他會有一些新的建議或者新的回應，或者明天他因應見完7個工程之後，他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呢？我們都要看他現在事態的情況，我們會再跟進。 但我就給一個建議你，曾錦文， 通常如果這種情況你沒有行動和沒有一個deadline去backup，對方是不會理睬你的。你不要期望公民黨出了聲，前員工出了聲，或者市民有反應，或者其他媒體有報道或者記協出了聲，就會對方就會收回成命或者讓步。我想他最大的壓力來源是來自你們，一定是來自你們員工本身，會採取行動這個option。 這個事是最重要的，因為外面那些是說的，我知道有醞釀，譬如作者可能會出聲，明報的作者會出聲， 評論員會出聲， 現在就醞釀這件事，都是說的，你要知道都是說，最後是怎樣，最大的壓力其實是來自員工本身，我想你作為員工的代表你要想一下，是不是這個， 大家有個計劃了要<笑> 我們會談的，我們會談的，是知道的，因為我們在外面敲鑼打鼓，我們外面敲鑼打鼓是做聲勢的，最後的壓力來源或最後產生效果就是員工的壓力，一定是這樣，最直接，所以我想你們著實去想一想這件事。 我們知道的，我們作為明報的讀者，作為明報的作者，我們都關心份報紙和你們，我們好在做，明白，替你們在做，多謝曾錦文，不過有時難怪，做記者不是搞運動，很尷尬，做記者就是做記者，譬如我印象中明報整個編輯部上街，包括董橋，坐在 當時的新華社門口， 六四嘛， 夕陽事件， 夕陽事件， 係啊， 都試過咯。 張建波、劉進圖、馮成章 當時想想有什麼big deal，對那個更大的強權，那個就是更厲害，直接衝著北京而來的，那時候更大的強權，比現在這個，我不知道，這個拿督直接可以解僱你，不過不知道拿督後面還有沒有人，加油啦，如果沒有那麼厲害，小梁你上來就除了唏噓一輪，我就想老兵凋零之外，我想多些人，第一我覺得多些人去關心 傳媒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現在已經是我覺得去到大家不容許大家沉默的時候，極度危險的時候，最危險的時候，不是明報，不是劉俊濤個人的問題，劉俊濤他沒有出聲，他仍然說會留在明報集團，當然可能升了他，加了人工都不出奇，接受這個安排，他接受這個新的package都不出奇，但是我們出聲不是因為他個人的問題，當然明報在2012年特首選舉裡面是挺涼的，作風令到很多人不滿， 但今時今日我們都仍然關心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劉俊濤一個人，而是我覺得在香港的新聞自由、傳媒自由被政治勢力入侵操控已經去到不能容忍， 而且不是今天， 即是等於屯門打假球的地步，已經去到，而且不是今天開始，不是明報開始，也都不會明天就會結束，問題是會越來越爛下去，不是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你剛才我們數回頭， 不知道身被人動的時候沒有人出聲， 大班被人動的時候沒有人出聲，大家都說是商業糾紛，蘇錦良說完之後，傳媒立即收聲說是商業糾紛，拿錄音帶出來，去到群眾七萬人在群眾在政總集會，其他傳媒都是商業糾紛，都是不出聲，都說是商業糾紛，所以我明白大班為什麼會慶一講起，即是明報當日怎樣處理這宗新聞，但你想想，但我們要擺除這些傳媒之間的是非恩怨， 而是站清楚出來，我覺得是時候香港很多的社會力量、道德力量是要發揮的作用，是要洗太平地的時候，你比起那些邪魔外道現在這樣進來香港搞，搞到香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整個社會淪亡了根本已經是，如果明報是這樣淪亡的話，這個是香港集體淪亡，真的的。 所以不是只是明報的問題，我覺得新聞自由是這樣的一回事，我昨天都說了，好像一把大遮一樣，你要撐到很高很大，底下人在裡面是易做好，發揮到作用，如果一個一個倒下去，包括你明報，你對明報很不滿也好，有他死吧，讓他自己倒下去，其實對其他的新聞自由影響是很大的， 而且是兔死狐悲的感覺，我告訴你，搞定明報之後，接著就D100主場新聞，不用想，我告訴你，因為現在 對政府持最批判的態度，根本就不是明報，如果劉俊濤你一頂不住，劉俊濤這種人你都啃不下，要隨之而後快，鄭經漢與劉世良是不是會容忍得到，還有你不自心，你不要只是數我，還有你，明白嗎？他可以用很多方法，是啊，用很多手段，即是殺到埋身已經不到你沉默的時候，根本是，是很多手段可以用來的，不是只是說 轉個老總，你說會不會鄭經漢你的老總轉不到，劉世良你的老總轉不到，不是的，有很多方法的，很差的手段可以做得出的，一個星期連續砌我砌主場新聞，砌完之後不是沒有效果的，人家不會下廣告的，是啊，會有影響的，一定有影響的，這些事， 正如已經發生了，我們的稅法停了三天，沒有人，除了蘋果日報報導之外，其他傳媒是不理的， 正如當年大公文匯砌中我一年， 你以為沒有效果嗎？有效果，港台那幫暗春公務員， 當你病麻風病人，就是這樣，他就用這個方法，麻風效應，不要黏過來， 一個得逞，一個做得好，一個可以掃他落馬，他第二個又來， 他就是正正之前郭鶴年家族這樣處理南華早報， Chris Young 和林和立沒有人出聲，D100這樣處理，DBC那時候沒有人出聲， 李慧寧這樣處理，陳志仁說節目調動沒有人出聲，結果現在劉俊濤再數下去，那條名單長到不得了，不是單一事件，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整體的一連串的行動，一連串的部署， 他就是要將那些人，我告訴你很簡單，為什麼是新加坡人，為什麼是馬來西亞人，香港媒體50歲的上到他這個位置的，一定經歷過回歸之前所有政治風波， 對很多問題是有自己獨立的看法的，即是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共產黨今天就說要清算這班傳媒人，就是這麼簡單，不是你說報導了，我不相信他是因為報導HKTV事件， 不是，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那個是借口來的， 那個是借口好像明報的員工說更辣的都有啦，HKTV很恩，偷偷著快著傾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屋大不如心寬廣 聖定情空煩惱倦 寬廣心靈 驚擊臨終觀自在 所謂觀自在要講一講佛教的典故就是唐三藏其實唐三藏是真人裡面其實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法師來的其實當時他要出去天竺取經的時候去了天竺那裡差不多十九年就在那裡非常博學學了梵文因為當時印度很多宗派的他們就辯經 辯論比賽一代宗師對一代宗師輸了那個割條來出來但是玄奘大師都是辯論贏很多場但他就好像被就沒有要求割人家條來所以人們更加對他敬重寬廣心靈逢星期五晚十時衝動節目內播出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通訊局盡快出來去釐清這件事情在法律上他們的決定會是怎樣他們有沒有權去介入他們會不會介入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以對有關的協議的條款和條件作出一些決定 旅行社方面一直聲稱他們是安全的找到一個合資格、安全的野球公司去負責這次野球活動 咁大家發報告反映到其實完全唔係你所講咁咯。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仲有劉世良,1831138,1831138,細良上來歇一輪。 說老兵未死不過就凋零老兵凋零當然是大氣候孟克亞瑟的名衰亞瑟的背景跟阿劉俊彤差不多當時他就是韓戰的聯合國軍隊的統帥當時他就說已經是反攻成功打到北韓退過仁川 一直三八線一直退到後當時麥克亞瑟就說要揮軍直堵中國大陸配合蔣介石反攻中國大陸而杜魯門就反對這樣的話就突然間解除了麥克亞瑟的職務跟劉俊圖一樣換了另外一個指揮官我不知道劉俊圖是不是想打過這個處境都很相似就是杜魯門不是親口告訴他你解職是由揮軍方的渠道知道的 所以整個過程都很介紹街審了他整個過程都令到麥克阿瑟覺得很無癮因為杜魯門經常覺得麥克阿瑟太有型了擔著煙斗還有個Ray-Ban他這段名言是在西點軍校那裡說的他回去對自己的年輕輩因為他是西點的所以這句是英文的一句很好的名言 其實是以前那些軍隊軍營裡面的歌曲的歌詞一直粗的一直粗一直喊口號的歌詞可以做什麼呢我就不是明報裡面的員工我只不過是明報的作者我就會繼續寫直至他叫我走為止我不知道我也不會做任何忌諱明報這件事我不會評論我一定會評論的 可能會狠狠地批判我覺得兩個問題當然大家都有情緒但面對這些環境一定要很理智還有有計劃有部署 我記得兩個星期前我見過今日大馬的CEO 楊海濱當時他說這些情況其實在馬來西亞發生過了他現在調過來的南洋商報其實就是同樣地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張曉卿收購了之後 又是將他染紅的 找了這個姓鐘的去做，當時這個南洋商報的總編輯即將調離接替劉進圖，所以他就提了幾個意見，如果真的要第一，袁方是要站起來，第二，就是要跟資方訂立一些守則，大家白紙黑字寫下去，哪些事情你不可以干預，你不可以插手，不是就這樣向員工開個大會解釋就算數。 如果你沒有一些制度上的保障或公司政策上的保障，很容易慢慢他又會回來，他會戰略性退卻，看到你哄哄聲的時候，接著就調走你那些反對的骨幹，你知道工潮工運都是這樣，很容易的，手法是出現過了，其實這些事情。另外一件事當然是社會大眾的反應，要好好地利用民氣。 所以我覺得其他傳媒都關注，我覺得蘇花道現在，阿世良，我想補充一件事，你說跟官方或資方簽一個有關於所謂編採的方針政策的守則，其實在香港前所未有，不過在台灣有很多次歷次的傳媒風潮都發生過，都簽過。 我覺得明報的員工，如果你聽我們的節目，可以參考台灣有幾次，當然有成功有失敗，譬如旺旺是試過的，其實那些一些都不是激進的手段，不是的，是有你可以拿來參考別人怎樣寫法的措辭，當然你說作為一個勞資關係，這樣的約有沒有效呢？未必100%有效，不過起碼白紙黑字 立子全招，楊凱的問題，一個觀點，我覺得森哥和黃國棠我們都可以談一下。第一，他說記者、專欄作家、評論員和讀者可以組織起來，變成一個力量，跟資方去談判，不是只是記者，專欄作者， 即不是僱員，不只是僱員， 與評論員，因為你們都是，如果森哥有寫的嘛，在明報， 我有寫 你認識很多明報的專欄作者，黃國棠都認識很多專欄作者，都是朋友來的，其實個個都是朋友來的，陳昔之、李柱明、全部都是朋友來的。喂，如果要發動起上來，這些都可以形成壓力的，不是只是曾錦文，不是他們的， 因為他們可能還擔心， 因為他們打工，我們就比較超然，你cut了我就沒有700元，就是咯，不簡單而已，所以我覺得另外就是因為專欄作者代表的都是一個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良心。 你看譬如明報很多的，以前吳凱兒、盧子健、司徒華，一直以前就算現在沒有寫很多寫過的，馬家輝都是代表社會上一種知識分子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組織起來是有一個力量的， 現在正在搞緊。 我也有份幫忙搞，我都幫忙搞，我拿了一堆名單，正在寫聲明，我想這兩天會完成，會做一個聯署，聯署之後放在哪裡呢？是不是在明報買了廣告益一下他呢？另一個問題我們再談，總之我就想聯絡一班人，這班人是關心，我強調是關心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一班人。 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境地，還有我想提供多一個角度，不單止是新聞自由，而是一個所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這個角度，所有專欄作者要站出來，因為明報我的期望，當然他未必做得到，但我們這麼多年來對明報的角色的期望，都是希望他除了是一個傳媒之外，也是代表知識分子的良知。 如果去到現在這個關頭，這些專欄作者、這些評論員都不站出來的話，是不是稿費真的這麼重要呢？我覺得不是，真的，我想那些人大部分都不重視，有自己正職的那班人，大家都，還有他們很多，呂大樂也好，馬岳也好，我們個個都認識的，這些人個個都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聲音來的，只不過通過明報去發表，所以我覺得如果組織起上來，有具體的訴求，我覺得應該，純粹表達關注之外， 我覺得真的要有具體的訴求，是不是真的要簽署一個編輯獨立的條款，我覺得這個可以考慮，有很多參考的地方，我是這樣想的，我原則上算是一個比較旁觀的人， 你是讀者，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報紙的成功， 是他的公信力，是他令到人去讚賞他，以及去擁抱他，去真的去讀他。能夠明報到今時今日的地位，其實他自己本身老闆要想，就是你擁有的公信力，你擁有那些羽毛呢， 不是下面的員工或者專欄作家或者讀者去逼你理然後知去珍惜一個人有什麼不是到死去才知萬事空不需要到這個地步不過很難說的你自己是要trade的話你要trade的話你拔了羽毛你就不像一雞了像光雞 即是沒有毛的你脫一條命嗎但是未死的沒有毛的到處走的光雞但光雞可以換來一個工業員的話就不值得過賠數是這樣計算的現在大陸用的方法就是統你上層最上層然後用很多很多錢多到你怕的方法統你的上層等你影響下面嘛 因為如果細良都知道回歸之前他已經開始想在香港的傳媒插手 給了很多錢打了一份英文的雜誌叫Windows 羅德成記得我也很記得我也知道那些人是甚麼人在南華總部怪過一個叫David Chan的人 我跟他聊天後來羅德成的助手出了一本書告什麼就說過這件事用了差不多用了幾千次用了一成億的差不多是不行那時候打算用英文的傳媒去影響香港整個輿論不行因為覺得南華早報很高那時候還沒買到後來直接搞南華早報搞了南華早報搞了南華早報都好像沒什麼大影響都是不行就搞了亞視 搞了亞視也是沒用的然後買《城報》又不行傳統文匯大公商報可能香港人基本沒什麼人看過 又不行好了CCTVB可以吧 那麼多人看收視這麼高好像對輿論沒什麼大影響於是有個教訓就覺得找這些中間的報紙譬如《明報》影響知識分子其實就先搞了《信報》譬如《信報》這一類的知識分子的報紙 他覺得這兩份東西如果拿在港灯口袋裏香港輿論就會大轉彎了但對不起這個分析是完全錯的好像你所說一份報紙如果染紅了的話他的影響力就會馬上消失因為現在的讀者不是蠢的馬上消失立刻妥氣很快你想想 為什麼剛才我們一連串說了藍組變成紅組 TVB變成CCTVB CCATV ATV變成中央台 買了《城報》動了《信報》香港的輿論、香港的民情梁振英的民望沒有轉變證明表現絕劣為什麼呢證明是沒有用的你影響輿論如果不是比較不偏不倚的不是比較中間的變成很紅的經常跟他唱讚歌 對香港人是影響不到他的想法我也很悲哀因為我自己以前跟明報合作過我在另外一間公司做傳媒的時候一起擁有亞洲周刊我是亞洲周刊董事會的代表我亦認識張曉興、張球昌和翁生翁昌文我跟他共事的經驗裡面他們兩位當時大約十年前左右 是對編輯部都是採取一個很尊重的態度包括有時候我們開會講到亞洲周刊的發展方向編輯方針翁先生都會表示他不會直接干預很清楚當時我自己都挺尊重張曉興家族我覺得收購了明報集團之後當初大家都以為會不會像郭學年家族處理南華早報那樣 但到現在我猜真的有個變化那些資深部人就說他買了18年都沒有改那為什麼要改呢如果像黃國彤那樣說如果那些羽毛是他自己的資產是漂亮的你又拔了他自己知道自己在拔自己的毛因為有些事情是變化了有些事變化了內地在內地發生了你不知道嘛 問題是這裏人是會變的不是自己會變而是用左派的理論就是經濟基礎會影響上層建築 所以我覺得第一我們要提早什麼呢，我覺得剛才我講專欄作者，剛才吳志森講了，他會已經準備好聯絡連結這些評論員和專欄作者。讀者層面，我覺得大班今早講話罷買明報，我覺得應該的。原因不是說我們要摧毀明報，而是要令到明報的投資者要知道你這樣做這麼粗暴去做這件事的代價是什麼，是很大的，代價是大到你承受不到的，包括什麼呢？ 美加的，包括如果是在馬來西亞聽D100的，罷買成周日報，不只是明報的，張曉兄弟那些，所有屬於常青集團、世界華文集團下面的傳媒都要抵制，就等於台灣人對付黃一樣，勇武就不只是一個港字，要拿出決心來行動，這個也不是很大代價。 慳錢嘛，我就不買你了，我不買你，現在就大把傳媒你買你都可以，你不想看都沒問題的，你不會有損失的。如果你學校訂明報的，麻煩你跟學校說要求，我弟弟不訂了，不看了，我不看了，是有效果的，一定有效果，如果特別是當學校退訂明報的話，明報受的傷害會相當之大， 因為它入校園的銷量是很高的，雖然它賣得很便宜， 佔很大部份，他跟升到連得很厲害，如果他的circulation沒有了學校的一分，他的廣告價錢插水就立即了，這個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發揮讀者的力量，消費者的力量，這真是消費者的力量，你的公司以前在美國Nike、血汗工廠，大家抵制他，美國人很懂這些血汗工廠，生產波鞋，那些童工去聯那些球賽，世界盃那些球賽，全部抵制他，這是消費者的權益，但有一點很重要的，可能你會這樣說， 我們不買明報也好，影響他的銷量也好，都不及大陸，不知圈兩笪地給他，令到他可以翻生，令到他賺很多錢。當然你不買多少明報都不及那兩笪地的錢，可能分分鐘，但都要表示這種力量。 退一萬步講，真正無可奈何，變成明報的報頭變成由粉紅變成深紅，現在是深紅的，其實 跟大公一樣的，是一樣的，那顏色是一樣的，是一樣的，在他那裡，在我那裡，那布頭是一樣的，顏色是紅色的，這樣的話，那就亦都是橫掂都是就不如提早開始不要看了，沒錯了，是吧？我覺得這個消費者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讀者的力量是很重要的，還有我們亦都是跟明報的同事講清楚，你們如果真的要跟資方理爭的，一定有行動方案， 不可以有得他拖，因為資方很簡單，只要傳媒很快轉移到施政報告，很快的，很快就轉移了，他就拖，拖完之後大家不關心的話，他就坐你都傻，接著這個新總編輯就會登場，就會順利地上場，然後就可以大刀闊斧，所以你一定要設一個時間給他答覆，幾時幾月幾日幾多點之前， 是否要簽一個約章，如果不是我們會跟進的行動是怎樣，行動怎樣升級，還有一點我認為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我想新的總編輯上場，如果他能夠順利地上場，他都不會立時會做很多事，他會溫水，短期不會，他可能會用半年的時間或者九個月的時間慢慢淹，先就調走那些 政治台的老臣子，然後就提拔一些新人，然後就說交給你了，找個車去淺水灣吃飯，找些自己人，然後告訴他，然後就滲沙子挖牆腳，然後 political 交給你放手給你做，沒問題的，我人生路不熟，不懂，新加坡來，在馬來西亞來，真是東南西北都沒搞清楚，四娘交給你了，你跟我發板得了，你順勢你突然間 做了的時候他就問你這件事這樣做好像是不是好一點呢，你想想他吧，然後就可能跟副刊和評論版的人，這個吳志森都寫了十幾年了， 蔡子強寫來寫去都是那三幅被都是新君遑論而已想想有些新意不如這樣我們在提拔新人在round table找一兩個新人來寫一下有意思不要緊的慢慢在我們的平台寫寫一下就會出名了吸引年輕讀者播有些新觀點就是這樣訪問王國同樂觀點他的觀點來來去都是這樣找個另一個律師廖長江的行那裡有個很出名的年輕人說話挺好的<笑> 又是演金毛的又是懂得玩音樂的但是在這裏我自己覺得我們必須要對曾錦文整班明報的同事我是很敬重因為他整班是在那個employment在那個飯碗下然後仍然是發聲我是很敬重昨天就是明報也是 有記者有事問我是法律問題問我一定是我問完之後我就說多一句很尊重你們你們很多人簽名當時應該還未到九成應該是大概是五成多六成七成他靜了一陣子之後然後就是啞啞地聲跟我說多謝了一個女生在這方面來說我覺得站在最前線的員工他們是 大家都養妻活兒的大家都回家出糧拿回去供樓拿回去很多東西 在這個這麼大的burden 這個是公信力這個就是羽毛這麼多人珍惜的羽毛老闆麻煩你看一看自己光脫脫不要說自己帽子褲都漂亮不過這樣我覺得是一個博弈香港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你不做一些博弈不做一些跟他計算了未必100%贏可能分鐘要負擔很大的後果但你不做的話一定輸了而且我覺得不只是他們做 不可以只是孤立地去做等於當日國際碼頭工潮一樣如果你不將它社會化變成一個社運的話只是碼頭工人去困的話其實也是一樣的掛得會解僱他們炒魷什麼報復行動都會你看看霍大班的樣子你就知道所以最終碼頭工運都算是成功收場最後尾都慘性跟那個 變成社運有關你看看台灣今年過去跟他們台灣記協開會當年他們發起這個反旺旺媒體巨獸行動主力是什麼原本原來不是傳媒人是學運是學生來自高雄台南台中的學生全國台灣來的大學生上台北示威很厲害二十幾萬人就是反對這個旺旺媒體巨獸就是染紅台灣媒體 我們香港人做不做得到告訴你只要大家願意走出來一定做得到一定不是說大家只是劉俊濤個人我經常都說已經不是那二百多個明報員工當日台灣他們都不是覺得肥佬禮彤這個旺旺的雕那麼簡單的問題是整個媒體被內地操控的問題其實台灣的媒體其實是一樣的大陸要操控香港 大陸要操控台灣的手法是基本一樣的就是利用他們在大陸的生意 利用這些媒體大陸的生意給很多Jack蘇你 一樣的做法只不過是蔡顯明換了張曉興一樣的換了郭鶴年操控媒體之餘也操控了選舉台灣的人告訴我最近幾次的選舉大陸的影響是很大的 一樣的做法但香港就直接很多因為在主權底下台灣就不是他管不到用很多間接的方法現在我們都不是說同一個問題來說好像世良所說的就是讀書人的責任很多方面如果你問我在九七的時候亦都是有人找過我跟我說你這種人 我們國內發展很需要你的國家效力我聽到之後一句我夠吃的我夠吃的不只是你嗎很多人都被問過這些相同的問題你只要自己是有時我經常是不是真的死去然後知萬事空人生不是這樣的你可以預期看到你 你就是很富有或者什麼的話你始終要有一天走過那個幽谷的在這個情況之下你為什麼要出賣自己 以前做什麼的做個單這樣你是不是想很大聲你直氣莊跟他說你的威水事吧有沒有定是說不要提了我覺得這個去到這把年紀就要想這件事我覺得姜文說了一句賺錢是重要的但是要站在那裡站不要跪在那裡各位明報的員工也好我們的讀者我們的聽眾也好你覺得明報 繼續下來可以怎樣做呢班員工可以做什麼呢去打電話來1838細糧繼續留下我們談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好嗎好的最後再見 第48屆公展會銅像之下 D100戶外直播室攤位 24日不平凡的約會 全部是屬於大家的和禮物的 帶動我們喊多一次D100好嗎 由你開始 1,2,3 D100我們現在D100電台和你打電話是啊大班的電台挺好啊你上到電話都省了24小時都追的我 24小時追嗎 今年的成功 傳來一班充滿笑容的D100義工 24日緊守崗位 我是D100的義工Henry 我是D100的義工Sandy 你好我是梁家姐 當找到大班流失的聽眾 就好像找到失散親人一樣那麼開心 有了很多熱情的聽眾 帶備食物給我們 支持我們鼓勵我們 真的很感動 很感謝大班和Morris 搞了D100給我們 希望D100站立得住 繼續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 繼續為香港人發聲 還有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和到場打氣的自己友 還有是D100的各位升級主持 D100一歲大了 我們熱切期待 D100兩週年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通訊局盡快出來去釐清這件事情在法律上他們的決定會是怎樣他們有沒有權去介入他們會不會介入 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以對有關的協議條款和條件作出一些決定 旅行社方面一直聲稱它是安全的找到一個合資格、安全的野球公司去負責這次野球活動 但現在報告反映到其實完全不是我們所說的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 烽煙熱線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黃國彤有黃國彤有吳志森劉世良還在說一下你對明報的看法我自己有個情義結因為我很早已開始看明報我很早開始燒明報就是當時雙茶方案的時候你做學生的時候做軍人也有回去燒的你有沒有去燒不過明報你看明報的歷史也很唏噓其實 老茶是查良庸我們叫做老茶創辦的老茶是什麼人呢老茶就是在大公報出來的寫武俠小說其實不是那麼簡單他跟陶傑說陶傑就接受這個私生男訪問他在大公報有個讀書會他媽媽和他爸都在大公報他媽媽和他爸爸 都是中途進去左派報紙裏面做事的人有個讀書會當時研究馬克思主義那個讀書會只有三個人老茶查良庸就是小組的組長其實當時查良庸是很左的所以左派的人很討厭他因為左派的人最討厭自己系統出來督回自己的人老茶出來搞明報當然他的小說也是明報連載因此就 明報非常厲害，但他當時所謂同仁辦報就幾丁友自己決定了所有的編採方針。 亦都跟文革時期的左派輿論對著幹，最出名的年代就是陳毅說寧要核子不要父子反對，然後就在明報在茶壇上寫社論就罵到飛起，於是就跟左派不戰，一路發展下來，你看到明報其實是幾起幾落的，就是說他是不是完全站穩了一個所謂自由社會的立場都未必是，當時因為他反對文革， 覺得文革亂來亂搞，中國不是這樣發展的，他都是大中華交來的，肯定是，怎麼會那麼關心內地呢？然後寫個反共的社論，受到香港的讀者的愛戴，因為大家知道當年很多所謂被秦南來的內地的人成為香港人的骨幹，是覺得這份報紙敢講真話、肯講真話。 出賣了香港人，所以當時的年青學生就去憤怒，包括劉世良、焚燒明報的報館門口。但始終香港人無論你因為去年立法特首選舉對他有意見，我覺得這麼多年來對明報始終有種情意結，我有個情意結，我跟你沒什麼想法，他的文字而且是很漂亮的，文字我有喜歡的。還有一件事，你說明報是支持梁振英， 梁振英令他當選一個罪名就是這樣，但明報有很多社會重大的事件，譬如反國教，港事發牌，你旺陽，所以變成他做鬼的就更加突出，因為他其他事情大家都對他有期望，有些報紙你不會有期望的，你打開頭版他明明是梁振英被人訓斥，他就說今年冬至雞季做頭版新聞，你們不會有期望，所以大家有個情意結，希望他站穩在香港，做到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的報紙，我們希望是這樣。蔡小姐在這裡，你好蔡小姐。 我真的很想說，我見你這麼勇敢，我當然明白你作為傳媒工作者應該勇敢的，因為純寒似磨，你們都不勇敢，誰跟你勇敢呢？是不是先？但有一個問題很重要的，就是被人所謂被人搞的劉先生，有什麼反應呢？他說接受，他說會留在明報集團，接受這個安排。哇，為什麼你這麼勇敢，你有另有安排，找更高呢？我為找費，是不是先？不要擺他，不要說到他這麼受委屈，現在我們不是支持劉俊濤，第二就不是支持說明報班員工怎樣怎樣，怕他沒了飯碗，我們支持一件事，就是說 香港是不是需要有一份報紙營業繼續存在，即使他有很多問題，很多罪孽出來，是不是他死了問題就解決了，言論自由就會沒有影響？我覺得不是，我想用讀者的角度去看，我這樣說，我已經是做五網六的人。 我由2012年2月，我已經不再相信主流傳媒。 我有心血的，我有能力的，我会支持新媒体 D100 主场新闻，或者是清那个白五二。你知不知道信报啊？清走了，我再不买了。 Okay. 我是看两份报纸的，明报和信报。 嗯、 我现在连去网啊都 cut 了它， 两份都不 买。okay. 啊、 我是一个非常之企得好稳的人的。 明白。 曾哥离开港台，我不再听港台。 嗯，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嗯、 你作为一个受众，你怎样才可以，就是你用你的选择权。 是这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所以我 现在 我有精力，我有精力，我有金钱能力的话，我支持新媒体，我是绝对相信新媒体将来会是主导整个香港 的新媒体。 你这样搞下去，摧毁所有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的话，就是新媒体的时代来了。 没错， 我也同意的。 我都幾高興啊！ Okay. 主流媒體敗墮落啊，咁新媒體咪上咯。 嗱、 啊，我希望我下一代係新媒體帶領佢去聽新聞嘅，呢、這個就係我個意見咯。 我明白你，蔡小姐，你憤怒嘅原因喺邊度？其實 唔 係 我理解嘅真係。 我理解 佢有啲觀點我都支持嘅。 嚇！但係有一點咧，我必須要指出嘅咧，我成日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然就唔係淨係新聞工作者，唔係媒體工作者嘅事嚟嘅，全港市民。受害受益都有份的，第一。第二呢，個新聞自由那個空間有多大呢？不是只是新媒體可以撐得起的，傳統媒體都要一起撐才得的，這點是我很著重。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是什麼呢？現在我記得很多年前李柱銘跟我說一國兩制就好像個搖搖板一樣的、 嗯、 我們的對手坐在另外那邊是一隻大笨象來的，香港這邊就是一隻小老鼠來的，現在大笨象就越走越前了，就走過來我們這邊。如果這隻小老鼠呢，左手和右手，左腳和右腳就在這裡，你打我我打你，在這裡自己捏的話， 你死啊，這 樣是的，小老鼠就沒有辦法叫得起這隻大笨象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是劉俊圖，不是明報那麼簡單，而是說這種用這樣的手段去試圖操控香港的傳媒，影響香港人，或者帮他洗脑，或者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的手法，这种手法我们怎么看今天、 嗯、蔡小姐 是不是任得他这样做先？ 我还想有一件事给你参考的、 嗯 啊、明报为什么会出事呢、一路下来，就是我刚才分析过九七年前已经中国共产党已经想方设法想控制香港的传媒啦，出了很多钱啦，一路都没有效啦、啊、染红了很多南华早报等等，变成红早啦。好啦，他觉得得到一个结论，他觉得要买中间的传媒，买知识分子的传媒才有效，于是就、啊、搞定了明报，所谓 搞定信报、 啊、搞定信报啦。好啦，同样的手法会不会对付到新媒体呢？你觉得一样的嘛？你说不是，刘世良企都好找，大班企都好找，只有两个企都好找，有鬼用咩？都可以有孤立的嘛， 企都好找，不过没水。 我希望你们三位听我讲一句说话。 好啊， 好简单一样东西，媒体呢如果不自爱自重呢，永远最后尾条路都是现在这样的、 啊、 即我觉得就是说要我们为他撑他，但问题他不自爱自重，我们怎么撑呢？我们根本撑不起的。我认为就是做传媒的人，我会尊重你们，即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不懂自重呢，对不住咯，他所作的恶呢是比文盲更甚于十倍的、 啊、这点我又同意，很同意， 绝对，绝对对、 啊、对， 所以我们才觉得明报那么痛心、 啊、百分之 如果这班人作恶的话，对社会的影响呢、 啊、很大， 是大过大公文会的、 啊 好啦，咁所以我講完啦，希望我唔會令你哋 潑 你 唔會，我相當之尊重你。 其實有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嗰個問題 啊，講得好好添，我覺得係 啦，唔同嘅角度分析，多謝你， 多謝你啊，蔡小姐。 蔡小姐正話講一句受眾，係啊，我覺得其實所有傳媒你都要好珍惜一樣嘢，就係你有今時今日嘅地位，都係全部受眾係捧你上去嘅，即係唔好自毀長城咯。我不算是传媒人，但 是我是看到阿森、啊、阿森哥和阿世良是其实同行相兄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在直播室里我是看到阿森和阿世良哇是咬牙切齿、啊、在这里一定是要争取另外一个媒体的生存。 不过 如果这个是 不因为 这个是一个 好的，其实什么呢，我哋係 feel the heat，、 啊、 其實已經感覺到個廚房好熱啦、啊。 不是純粹因為我們痛惜明報墮落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自己都感覺到廚房很嚴重。 我想分析給蔡小姐聽一點很重要，她說我已經沒有看傳統的媒體很久了，咳了信報的連網都咳了，明報又咳了，不買了。可以，這是她的個人的選擇，但大家要記住，新媒體一樣會被搞的。 其實西良，我告訴你，你說感覺到很熱了。 我第一天走進這道門，我已經感覺到很熱了。新媒體被搞，還容易過傳統媒體，不只是黑那麼簡單。就像你所說，你要經營的嘛，營運的嘛，你有個business plan，他有business model，我就不讓你動，我就警告了那些廣告的人，這份事發瘋的。 你黏過去你不用知道進來大陸，文匯大工商報砌了你一個星期，全世界都知道你發瘋了， 真的很簡單。如果要做這件事是很容易的，所以你說剩下兩份就行，一份叫做D100，一份叫做主場新聞，搞定了，不行，不要那麼天真。你問我，雖然我都希望主場新聞有朝日取代明報，但我都不希望它會消失。不要那麼天真，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空間要大家一起撐才夠大。 包括傳統傳媒，還有對手力量太強了，根本是。是嗎？其實我們很脆弱的。那個大笨象，不知道大笨象，那個大笨象，現在斬緊老鼠仔的手腳。但是你說老鼠仔一條尾都沒有買。老鼠是一個搖搖板上面，可不可以撐得起大笨象呢？可不可以叫起大笨象？ 所有老鼠都走在一起了，其實就是。 其實有個方法的，第一就團結就是力量，第二你要找到個支點。 找到個支點都可以叫一個地球嘛。找到個支點。 或者派隻老鼠仔在大笨象的耳朵。 是啦，四兩怎麼撥千斤，這點很重要。 而且老鼠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看著大笨象的時候，什麼啊？大了啊？ 什麼啊？什麼啊？什麼啊？什麼啊？什麼啊？什麼啊？什麼啊？什麼啊？ 是都有睇明报睇大，系啊，都系即系学校啊有订啊，咁但系真系对于件事而家唔会都被话。 系，周生，你系咪用个 app 打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你可唔可以企定定唔好喐啊？ 哦，我因為而家可能而家喺火車。 哦，冇辦法啦，你可唔可以叫個車唔喐 ？OK， 你繼續講，繼續講。 係係啦，我企得好定， 好清， 係啊，好似細良咁都企得好定，係啦。咁同埋 隻眼就定啦。 係啊，但係其實我幾即係我應該我都買埋嘅嘢，唔肯定我其實都但係應該年前都冇買明報㗎啦，但係其實又會。 唔好得啊，周生， 你下一 好冇咁样。周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有两个方法， 我哋打翻俾你啊， 打翻俾你，好嘛 ？call 翻 back 俾你，或者你打18313八，个 apps 好似有少少唔稳定，好嘛？唔好意思啊，因为啲听众咧 听得好窒啊， 比较受罪啊，只耳仔吓。OK， 多谢晒你。周生就八十后就系明报嘅读者，不过唔买噶啦。咁啊，我谂佢都系网睇啦。咁而家好多网喺网上面，好多嘢睇唔到，要俾钱噶嘛。你知唔知啊？有好多位， 系啊，信報咪咯， 唔系啊，明報都系。 明報要好短嘅咋，如果你睇到兩行嘅咋。 我發覺原來我入去睇翻我自己啲文都知點解 係啊？ 點解睇唔到嘅咧？咁要俾錢。 唔係同埋咧，我頭先同阿黃國棠講點解 feel 到 hit 咧？我星期一晚另外一個拍檔周博賢，佢連 Don't Touch 個專欄都俾人 cut 埋啊！唔好話上次經濟日報將佢梁振英三個字刪咗， 變咗敏感詞， 變咗敏感詞。個原因都係話佢因為嗰個專欄裏邊寫政治。一份以年青人娱乐为主的周刊、都不能够容许周博贤的一个专栏。你想想现在那种入侵的程度和操控的程度，我可以这么说是97年以来最深入的。 周生回来，你好。是好 的。周生好。 你好 周 博贤。 好清楚。 讲多少少就是。其實我嗰陣時即係再冇買明報，就是、因為有一日星期日我睇到佢有一個星期日明報係專訪陳正心，我見到嗰、那個即係我冇睇入面， 你見到就好嬲啦， 係見到呢三個字已經好嬲啦， 不過嗰篇嘢幾好睇嘅喎， 係咩？ 係啊，邊嘢幾好睇㗎？講下佢。 其他人更加就不可以獨善其身，如果是認識的人就更加要走在一起，要不然的話你那個他就逐個逐個拔而已，現在你看到的，拔完尤清源，拔完陳伯添，跟著拔李慧玲，跟著拔劉俊濤，逐個拔的，你覺得你認為應該怎樣合作作為一個受眾？ 先去原有的網絡，因為其實我自己身邊都越來越多朋友都知道主場新聞的，但D100就可能以我所知就可能真的年紀大一點的人士會聽多一點，可能都是大班的粉絲，在主場新聞會放一些 可以將一些節目裏面將它剪短的精華放在主場新聞，而主場新聞的文字專欄也可以放在D100的Facebook，我覺得這是最簡單互換內容的方法，同時也交換讀者擴大大家的讀者群，讓大家知道大家的資料。我現在我們主場新聞都在談跟今天大馬合作，因為真的我見過他的CEO之後，我準備四月再飛去今天大馬那裡跟他 真是具體落實的，不單止馬來西亞也包括台灣的新媒體，我覺得現在狹路相逢就勇者勝，就像剛才王國彤說的，老鼠仔面對大笨象，如果你自己夾尾走的話，中死得慘，輸了，但他走得比大笨象快，他的鼻身已經過來，他都不用走，他的鼻身過來，他都不用走，如果你在馬來西亞，那條鼻吹一吹已經走了，但如果你突然站在他面前怒啤他，然後大聲說啤什麼 可能協一協，因為老鼠仔後面是有一大群人的，是有我們一大群我們的同路人，我們有一大群的香港人。喂周先生，不如這樣，你的朋友知道主場新聞的存在，因為主場新聞辦得比較年輕，不是很知道D100的存在，因為D100辦得比較老成。 我們都不是很老而已， 王國彤除了除了這個金髮之外，是吧？ 所以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些朋友聽D100呢？我都有盡我努力介紹的，但是始終可能他們的生活現在都比較少聽心機，所以他們又未必那麼有興趣，但是剛剛細良說這個方法是很好的，互換吧，互換。最後我少少一個比喻，就是用回 用金龍先生，譬如書劍一仇錄，他的紅包會幾個台主，賓來首文泰來，鴛鴦到落冰，以前都是自己一個幫派，但是大家的想法相同，就一起去做，我覺得現在的新媒體可以走這條路，否則就逐個擊破，就很可惜了。 好，多謝你周先生，有心人，年輕的，鼓勵，有心人，亦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說兩個星期前我見過今日大馬的老闆就是這樣，因為Malaysian Candy 大家有機會上去他們網站看，挺好看的，馬來語、英語、華語是現在差不多是大馬最大的反對派媒體， 亦都是今次馬來西亞大選，今年影響力很大，整個反對派的國陣能夠拿到超過半數， 反國陣的安華的勢力，過半數是跟今日大馬的媒體支持很大關係，那就很危險，原因就是因為現在正正是因為臨界點已經過了，就不敢動它，商家佬個個都知道下一屆就是反對派執政的了，蒙統馬華公會就會倒塌了，所以現在看到連那些奧迪、Air Asia全部賣廣告，所以就 買下去，落住了， 是的，落住了， 但細良，我們會見到香港會見到 反對派的所謂的真 政機會 執政機會嗎？有這個機會嗎？ 不一定有機會，我相信短期內不機會執政，但是他有機會左右到個選舉結果。這個我們千萬不要看小自己，如果他有機會左右到選舉結果的話就值錢 了。 假如林鄭和葉劉之爭，民主派的取向是絕對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的，雖然你說可能入不到閘都好，最壞的情況底下，但是這個怎樣運用自己手上的影響力呢？我覺得就是一個關鍵，因為直選就是一個 Pandora box 來的。 林鄭和葉劉之爭，她最近入了共產黨嗎？ 看個款式啦，大班話佢成個人變曬樣啊！你唔覺嘅咩？ 好似話要共產做共產黨 認同啊，係啊， 半年前佢喊嗰陣時咧，喺 K 寶咧，哇，瘦骨嶙峋，我諗而家起碼增肥20磅。 我又理解佢出咗咩事嘅。 唔知胃酸倒流定唔知乜嘢 啊嘛，咁而家可能好翻，食翻嘢咧。 咁可能又得到安慰咧，阿爺唔係老公係阿爺。 阿爺啊嘛，係 咯， 心情開朗啊嘛。 嗱，俾心機做啊，下一屆特首係你㗎啦，靠曬你啦。 咁咪攞住俾張表佢填啦，填呢個表啦，入黨啦咁。係 啦，香港靠曬你啦咁。係 嘛，入黨先做得。 而家咪覺得容光煥發啦， 係嘛？ 成個人有曬呢個神采喎，真係。 有滋潤啊，有滋潤啊，係有黨嘅滋潤。 唔係，所以我覺得頭先講翻周生嗰個睇法咧，即係當然好多人。有些花生友啦，拍手掌啦，抵你死啦，明報支持梁振英，今天又動你轉頭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就一種睇法。第二種睇法就係咩呢？ 一間先。 一間先。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D100 大聲台， 還聲於民。 Voice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与时代同行， 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 星期三，朱慕华、方少玉、吕凤鸣，心灵在线。基督徒社工为每颗心灵寻找曙光，聆听有时，人心在线。 恩典时刻由时代论坛统筹制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D100 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 狮子山下，一个你同我生于狮长于狮的地方。 如果讲穷咧，永远够嗰阵时穷啦。嗰阵时穷到咧，我都话俾大家听，我屋企都系六个人瞓一张床，因为佢屋系少到系咁样，即系有识得啲人喺酒楼做攞啲餸味翻嚟食噶。但系都冇人觉得可以咁样即系排斥新嚟嘅人。咁有啲人话唔系，而家嘅人数太多，冇乜嘢叫太多嘅。点样叫太多咧？即系咁样系。如果个人口唔增加，于是咧佢咧就不停老化啦，只系会整个社会咧就越嚟越穷嘅咯。现实就越浅， 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 香港台，狮子山下，主持岑建芬、陈恩健，嘉宾萧若元。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通讯局咧，尽快出嚟系去厘清呢一件嘅事情喺个法律上边，佢哋嘅决定会系点样样？佢哋有冇权去介入？佢哋会唔会介入？ 通讯事务管理局咧，可以对有关嘅呢一啲嘅协议嘅条款咧，同埋条件咧，系作出一啲嘅决定嘅。 旅行社方面一路声称佢系安全噶嘛，揾到一个合资格啊、安全啊嘅野球公司去即系负责今次呢一个嗰个野球活动。咁大家報告反映到，其實完全唔係你所講咁咯。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雄。 欲罢不能啊！阿细良仲未走啊，不过咧就当然我哋揾阿长毛嚟咧倾下有关于领会，不过都问咗明报先啦，系嘛？ 梗系要问啦，喂， 长毛， 长毛， 喂，咩料？ 冇哥， 冇哥，我哋有三个男人喺度啊， 冇哥我爱你啊，冇哥， 一个叫黄国同，一个叫刘细良，一个吴志森。就冇你嗰啲德国女友喺度啊， 我同你同房噶，冇哥， 冇哥只脚好翻未啊你？ 明報這件事怎麼看？明報怎麼說？明報已經是瓜柴了，只不過現在發瘋發到明天，他未發瘋之前都是麻風病人，但麻風病人化妝都蓋到了，張劍波在那時候已經很明顯，那張報紙已經不行了，不要歧視麻風病人。 這個世界還有的，沒有了，現在沒有了，我們香港沒有了，香港沒有了，新界有，新界有，你覺得一早不行了，一早已經異化了，何時變鬼啊？你覺得他拿督收購之後，是啦，拿督收購之後，當然拿督收購未必立即變，你看到其實他有一個頻率，就是共產黨要禁制他做的，就禁制，因為他是跟著共產黨那個通去轉的嘛，但是有沒有個 你閣下那些洪文小弟在這個星期日明報逢親出親的話我就拜讀了，我又會給我女兒，女兒你看看這個長毛寫的，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出現？為什麼呢？富刊沒有殺傷力，你看這個李先知的人多一點。不是，我覺得你在網上面 share的很多，你那些文章，那當然是李先知，在那裡說的嘛，即是他給你一個頻道給你，算是包裝一下化妝，不是，他也不是，因為一張報紙他未必管得那麼小，但是他最主要就是你說他應酬共產黨也好，即是你看到的，他是從中聯辦那些口風，不停，即是差不多，那個確鐵專都有寫稿啦。 是啊，大胡子，大家都知道啦，大胡子又有啦，是啊，大胡子擺明共產黨，你想一想，我跟你兩位說，他中一批是共產黨員在裏面，平時就沒什麼做或者不做壞事，一到共產黨就吹雞，就那班有寫稿就行了，就行了，有寫稿就說，阿大胡子和我寫篇嘢出來，我寫篇嘢出來就好了，但既然你覺得，那個叫什麼星期天，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明白，是不是HK，是不是劉俊濤？KTV處理不當，新聞沒理由的，這個扯，浪費氣的，這個說法，是不是共產黨又搞查三代，因為他幫過李柱銘手，不知道，他早就知道我和戴耀廷，你也搞四星運動，清歷史、清階級，四星運動，那個讀過了，文革的先聲，我也很熟悉，是誰評海瑞罷官，平 平屈罷官，大家又是白官，我告訴你，其實明報是很明顯一張最能夠做到統戰工作的報紙，因為它是適合了一班香港那些所謂中產人士或者知識分子， 所以就要拿話語權，要控制他，覺得控制了明報就要控制香港輿論，整個共產黨的想法就是這樣，對嗎？但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他要換人，換劉俊濤，當然現在我們不知道內底運是甚麼，即是發瘋發到外面，等劉俊濤也不肯頂他不順， 或者他頂留劉俊濤不順，沒辦法的。好了，有些讀者，我們的聽眾都這樣說的，既然這份已經涼粉了，已經發瘋了，抵死吧，抵死吧，你不要救他，死就算了，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先？如果作為讀者當然啦，但如果你從這個傳媒的運作的角度來說，一個boss可以 用他個人的力量透過換人去令到那張傳媒失去了獨立性就不行了，這個不只是明報的事， 即是要撐這種獨立運作，要出聲，是不是？要出聲，如果你不是這樣，他死了， 雖然當然死有餘辜而已但是死的手都不應該這樣殺他是不是不是令馬蜂傳染的整個大氣候會受到毒害很簡單就算我不是很喜歡張建波我不知道張建波現在是殺劉鎮圖的人還是說他應該不是張建波應該是雷嘉明是的那樣就沒事了張波我跟他不合因為很多件事都不合 但我沒有理由因為我覺得他不抵幫我就不幫他這個對的你真的有國際共產主義的精神很重要對事不對人張建波他做錯了事他故意做錯了事他特意做錯了事他如果有人支持他的時候他要憶苦思甜飲水思源原來支持輿論的獨立 獨立的事情是這麼重要的他自己一定不要做對你說得對喂找你來有反省心找你來講原來講領會是不是講領會嘛你講一場值得講的事值得講的事我整碟火腩飯放在這裡吃這麼多火腩做什麼肥啊男人的浪漫啊喂那個火腩這麼動 35吋還吃火腩飯怎麼止啊喂現在領匯那些商場就說違反地契增加樓面面積跟那些大財團有什麼分別沒有分別的他根本就是大財團不過他開頭講的盈利的方法就是收租股而已現在不是了現在不是了為什麼不是啊都是收租而已 他好像說有做地產他去外國做在外國做地產設法擴大自己不應該租出的空間變成出租的商鋪去收租那怎麼辦應該直指是不給他管理那裡應該動他你是想怎樣那個問題就是政府自己 不明白所以我不做你叫起些路仔或者一些設施他說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如果他拿來發財他就會抗闊就是這樣去霸回來三個商場赤柱廣場青衣場發廣場黃大仙農場廣場我覺得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和張炳良運房局都要說是吧你兩個尤其是張炳良要deal with it 他不可以給財主打橫行你試試推個車上去農場中心最好抗議就是推毒食車去就去做生意拉那個城寨哥領匯都是這樣我走鬼檔這個方法好我現在呼籲一人這樣做就去賣東西黃國彤你的選區好像是吧我對領匯是 絕對是失望大班因為如果你是有做地區事務我們屋邨裡面有個村管會村管會就是他應該來講的所有停車場都是他他根本坐你的傻的他不會上來報告不會成我在這裡經常說我喂大哥那個停車場是你的 但是是否給上面的公屋租客先一點你不是想拋出去給人家租嘛哥哥仔你就是細同心的同我真的不行真的不行長毛哥他們真的不行領匯應該梁振英的態度就對了有什麼事法庭見你先侵他權就要逼領匯跟你打官司就行了所以找政府務 真是沒有用宵夜吃沒有用沒有用你想說這件事長毛很簡單你去問你就法院見如果不是這樣說如果你現在政府去侵他權 在一個灰色地帶你借好借入去的時候 他一定是跟他打官司的。 他租給你，他不是說要重建商場，沒有的，全部牆面包檔，一個包十幾元那些，什麼毛檔，真是拿命，你不知道法官被房委會騙了，房委會做了四大保證，打了終審庭的時候就說，雖然我有責任提供那些設施，但不是一定要我提供。 所以現在我有責任提供那些設施，但不是一定要我提供，所以如果就用我賣給領匯之後，第一我會監督領匯，如果領匯做不到，我有四大方法，我會在商場或者民居那裡再開箱，做好嘛，沒有豆腐就開豆腐，這樣嘛，那些法官就不吃飯，多數人間煙火，你做得起嗎？賣豆腐，喂，那真是這樣的，我有四大保證，即是他說，拗法就是說他拗拖，拖案，他就說，你說應該提供，但不是我提供嘛，是第二個提供的嘛，那領匯有機會提供，領匯提供不到的時候，我再提供不行嗎？所以我們賣給他是不會影響你的福祉的，他真的，房委會怕他怎麼提供，省得碰，老實說，客人可能都明白公共屋邨是做不到這些事的，所以我有失租巴士給你去制度買東西，口講口賠，那個律師又不在屋邨，兩個打過都不在，另一個可能是住的，兩個都不在，法官是

所以這個領會你不得不佩服一下老闆大班這個軟件在這個問題上搞到今天這個地步他經常拿來說的大班阿森我經常都叫人你下一下去公屋你真的看一看公屋居民他們的觸金見爪你也看到溫書的年輕人他真的 搬開飯桌就坐下在那裡很多東西來說你是仍然在他們的生活中是看到我們以前獅子山下很多東西但是我認識一班人他跟我說 我入到這些屋邨我頭暈 我本應想跟你談幾句你講完這句之後就這樣先了是這樣先了就是這樣喜歡一種乾淨企理的生活齊齊整整所以行超市所以為什麼領會了就向這種模式邁進了令到一種大家一種虛假的中產感覺所以為什麼有些假中產的人說去到旺角會頭暈不喜歡逛街市濕濕濕這些東西呢 本身這些就是我們80年代的夢想但很多人自高身價其實是自高身價的很多人想問街市是不是豆腐我不是買有機我坦白跟你說你明白你就是一種可能你的出身背景不同有些人他的出身背景可能很窮的 基層的那些是越想是羨慕那種生活我想了一層樓我不想回到以前那種在街市見到老鼠的生活以前有什麼錯老鼠有什麼事分別就是這樣老鼠不知多好我喜歡去果欄買水果 十度都不用穿衣服那個公仔不知道是50多還是60多那些公仔人很大那些都好看叔不過你在果欄買就要一定要買一盒買一盒那幾戶人分就行了但不是的香港人為什麼人會擁護領會呢除了是因為可以在那裡找到水之外 就是好像你所說的那種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的身價高了很多你不要跟我在一起為什麼有些人反對公屋建在他的私樓旁邊原因就是這樣他自己也是公屋你買了那裡之後你就說我不可以在公屋建在私樓旁邊因為會影響我的樓價就是這樣這個世界是沒有開門不見屋的你不要這樣要求 這個海景沒理由你這樣的基層市民有資格去欣賞海景跟我一樣現在這裡華富村是不是華富村華富村不是經常都被人說但華富村先的數碼港很多先很多都被人說華富村都拆掉了起私樓現在這種假的事身化中產化舊區重建也是 起完之後街邊都歡喜你就拋走了原本那些小商戶領回商場翻身也是他以為這樣就可以賣到夢想給那些基層市民我不要夢想我要豆腐而已細糧我不吃有機的一瓶豆腐多少錢我不知道我很久沒有去買豆腐普通豆腐我有有機香蕉三十多元五隻都不夠還不是手指那隻粗一點<笑> 我不想買那些基層市民是負擔不起的就是我熟悉的樂富商場一定負擔不起以前我在廣播道經常去改了現在跟普通的私人商場那些一樣你去到哪裡可以找到一檔可以跟你補衣服的我找到在油麻地 很難找的現在哪有人補衣服寶靈商場寶靈商場剛剛補了我的褲很多人說沒有人補衣服改衣服什麼都重要當然要啦譬如我生得比較矮的褲比較長我想改我去哪裡找我自己又不懂針打樓門也難找打樓門怎樣呢習骨也難我買了褲勾爛了我想補回去補我叫他補他說這褲很薄你怎樣補啊 我有感情他有方法的那些女工以前是在工廠專門做保安幫你織回來所以這些你說這些落後的東西應該淘汰為什麼要淘汰我都不會問你可以找到飯吃但你不明白現在政府那些官他們有一種心態真的覺得現代生活就是等於那種 無煙城市那種搭車那些官勢量董太又會探人戴上防護面罩<笑> 譬如哪類呢，太古城也不行，匯景那種，那個站就在下面，然後就上去商場。 有幾套戲都是這樣的，不是，這個就是以前羅家亮那套戲，什麼《無煙城市》，我忘記了，就是這樣，所以你見到現在那個將來黃竹坑都是這樣的，鐵路上蓋開發，你以為香港仔很過癮，以前那些街道、什麼山東斜記，沒有的，真的活在舊城窄巷，記住這句說話，還有嗎？ 那個就是有得唱的，梁振英那首什麼家在香港，家事在香港，我唱這些歌，是虛假的東西， 跟著喜帖街給他拆了，不是活在舊城拆巷，拆在舊城拆巷，拆了已經，舊城都沒有賣，我告訴你，所以這也是很唏噓的，但是香港人有時是喜歡這些東西，我們沒辦法， 是不是呢？我不知道，80年代是，我覺得， 在行花村啊， 海迷那時候我覺得是的，很多中產夢想，我所謂就是實現在太古城、海怡、置業，今天可能我想今天有些新的想法未必這樣想，他的新的想法就是他覺得生活的價值觀是改變了，是啊，melt together，所有東西應該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他不是覺得方便是屈一切， 你有些街道有些行街現在沒有行街，我經常在旺角走來走去，走來走去走街而已，行街街的感覺是很好的，現在住將軍澳哪裡有行街，沒有行街，撞死你啊大哥，喂好啊，商場連商場的嘛，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 D100 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如果說窮，永遠不夠關節窮，關節窮到我都告訴大家，我家裡都有六個人睡在床，因為那些屋是少過這樣，有識得的人走樓做拿送美回來吃，但是都沒有人覺得可以這樣排斥新來的人。有些人說，不是，現在的人數太多，沒什麼要太多，怎樣叫太多呢？因為如果人口不增加，於是他就不停老化，只會整個社會越來越窮，現實就越接。一切 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香港台 狮子山下 主持陈建芬陈恩健 嘉宾萧若元 哇今年一月尾已经是农历新年了还未想到买什么做手信你不要告诉我送盒曲奇饼给人吧你不如买盒月饼去拜年省你了我们D100固网收音机300元一个买二送一如果你带够的DBC数码收音机每个还可以当120元用在哪里有得买可以在上环站D100或者亲临我们数码港D100广播中心又或者在深水埗iDeal Radio2922-9999-1路听我们D100-1路贺新年恭喜恭喜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通讯局尽快出来去厘清这件事情在法律上他们的决定会是怎样他们有没有权去介入他们会不会介入 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以對有關的一些協議的條款和條件作出一些決定。旅行社方面一直聲稱他們是安全的，找到一個合資格、安全的野球公司去負責今次這個野球活動。 大家報告反映到其實完全不是他們所說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1300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好了,細良哥,我們還有一個直播室,還有一個小時,我們大家可以談其他香港的熱門話題、民生、政治都可以談。剛才我們的開場白裡面,看到那位戴著口罩的一位男士,黃先生,其實他發生什麼事呢?他就是去年2月,在埃及落屬、熱氣球墜毀的事件裡面的死者家屬。報告就是埃及官方發表了。 現在我們就沒辦法看到傳播的報告內容,我們靠傳媒的報導,因為傳媒也根據埃及那邊的報導作了一些轉述。發生什麼事呢?報告就說是熱氣球的燃料輸送系統有缺陷,導致氣體洩漏和起火。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表示是有設計上所謂有個design fault,在設計上出了問題,是一個死亡的陷阱來的。但是這間旅遊公司姓景游聲稱說每年有監管熱氣球公司的設備,確保旅客來安全的,但是他不清楚報告的內容,不確定姓景游是不是要因此為這件事負上責任。我們的同事都找過姓景游的,他的說法就是很啼笑皆非的,他又不接受任何有紀錄的訪問,沒有紀錄的,這個訪問沒有紀錄的,不過聽眾可以聽,如果你可以打電話來,我們找他,他不肯接受任何有紀錄的訪問,不要緊。黃我同就是法律界人士來的,我想問一個問題,當我們看旅行社的責任,即是你安排人去的時候,其實有一個案件大家 是可以留意到的,就是以前我們廣州有個白藤湖事件,就是香港一間旅行社安排人去旅遊,然後章程裡面寫明有遊湖的,然後去到好像日月潭一樣,很多地方,有船在等你,坐一艘船,不幸船有意外,亦都是港人有死亡,很多人死亡。 在這件案,我們就在香港起訴安排旅行社。在這方面來說,整件案,我以前LSE的同學,在這件案中我們有一種關係出現了,就是說,當你一個旅客,我是跟你的旅行團去那裡,在你的旅行團的節目裡面,亦都是你去安排 我是坐旅遊車的,或者是安排遊湖邊隻船,各方面來說,或者坐熱氣球的,熱氣球有少許分別,它會一定有的,就是你這樣的情況,旅遊車,或者遊湖,你上這艘艇,或者什麼,或者你去泰國,你坐,快艇,這艘快艇,如果這樣的情況,而是因而是這樣,是因為船家或者各方面,然後疏忽有意外的話,那就是香港旅遊社是需要負責的。 理由就是,我下機場,你叫我上這輛車,去到那裡,又要探你叫我坐這艘船,我都沒得選,所以說關係我們是賴到,這就是白藤湖事件,然後帶出來,我們覺得是,因為是你安排我是行程的其中一種,所以去到我沒得選,我就上這艘船,我上了旅遊車那邊,我沒得選,所以是你應該去找清楚那個旅遊車或者那艘船,是不是安全的,是你不是賣我豬仔。 換句話來說,熱氣球不同的意思是,你是optional的,你可以上,可以不上,你可以付錢,甚至要付額外的錢上 所以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你对这个安全要某程度上负责任，那是不是就等于旅行社是一些站都没有呢？我是很质疑的，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他另外还有一种讲法，会说气球譬如滑雪高危的，你自己去的，我没有帮你，你自己买票你自己，但我是会挑战一种，就是去到那里 可能有八間熱氣球公司，你叫我坐這間，為什麼你推薦這間？是啊，然後他接著就會爭論，這個不是行程的一部分來的，你自己additional買票，我當然明白，不是每個坐熱氣球的嘛，大哥不是每個滑雪的嘛，有些人怕，所以這樣的，喬文這樣辯論下去，我始終覺得是 有10個人買每個人要給一千元10個人就1萬元，他會有一個回傭的呢，有這個就丟的話，有這個就生意的丟會不會這間旅行社都會有負責，大家一路要追下去，如果你追到這個關係，當然在法律的角色就會明顯很多，就第二方面來講，我自己覺得你就退一萬步，你旅行社說你應該是我當初成團的時候你應該告訴他，你的旅遊保險不保這些，你是不是應該再買一個extra的先，如果你真的要玩你應該是什麼， 但是我不覺得可能有這些介紹，這樣說明另外心你都說得很清楚，就是你帶我去這間，所以現在就有牽涉到是會不會是我已經盡了，我問了他了，但是始終來說那個拉楞是在的，同時我經常覺得是你，如果你叫人家滑雪團什麼團又爆那裡升高看了整個直谷，你是 你另外給錢，這個一定我不覺得是defense的，因為不是每個團員你都要收錢，有些人不去的，好了，那你有什麼法律意見免費呢？當然我會是覺得是據理力爭，如果你是在埃及你輕重的話，第一就是那個難，因為法律那個local law你不懂，第二就是管轄權的話，我們香港法庭應該可能沒有了，比較沒有了，第三來講就是 你分鐘那個氣球公司你贏了官司收不到錢，那個喂我有啊，你有什麼資產，4個熱氣球，man 火 hot balloon hot balloon 和那些噴火那些，還有那個籃，還有上一次蕭正哥還在那裡，我不在埃及慶重，我在香港告旅行社行不行？ 一定要是我們要拉回去白藤湖事件那種理論，那個案例，那個就是那個之間的關係，因為在白藤湖事件我們引申出來的話，就是我是一出飛機我搭你的旅遊車，我一上船去到那裡，這隻，這隻，跟著那個導遊都說這隻，你不可以，導遊說喂我將整團東西賣了給 local tour， 為什麼你要這間，為什麼黃國同氣球公司，不是不自身氣球公司，鄭經翰，鄭經翰穩陣一點，鄭經翰趕緊一點，吹都吹得起，不用氣球，是不是這樣呢？這些真的不說了，我覺得家屬想清楚，不要讓旅行社 不要被旅行社逃避他的法律責任，始終是問清楚追究的事實。好了，我們有位聽眾等了一段時間了，很多謝黃國同律師的解說。黃小姐你好，黃小姐不好意思要你多謝聽眾，多謝黃老師，黃老師是說得很好，關於這個法律問題。黃律師，請說。你好，我是想說明報那件事。沒問題，其實由大班和毓敏那時候被人封麥到現在呢， 其實新聞界已經有很多次是已經譬如再加上阿森哥之後，又記者在大陸採訪又被人打又被人拿了東西，但是其實他們新聞界暫時都未說有一個是很團結一致的出聲，那我很希望明報今次這件事呢， 新聞界的朋友真的要團結起來，要真的要發聲咯。如果不是真的好像以前李柱銘經常說的 溫水煮蛙， 是的是的，還有那個即德國人的故事呢，再是這樣是沒有人會幫他們發到聲， 那個又是馬丁律師，馬丁牧師，那個是的，是的， 是請繼續繼續。 還有就很希望在這裡都希望洪泛民的朋友說呢，我們只是想有一個公民提名的真普選咯，即他們不要再說其他什麼方案，因為如果再加其他太多東西，根本很多市民他們真的會很混亂咯。還有我們真的要一致的目標，不要再生那麼多枝節 去爭取咯。 明白， 絕對明白， 不過你這個良好的主觀願望我恐怕都實現有些困難，因為現在民主黨也好，公民黨也好，真普聯也好，或者其他的黨派也好，都說一些話各有各說，各說各話，完全都大家不是很對嘴的，問題 是 這裡。 是啊，但是我們真的沒有條件再一盤散沙了，即現在中共真的步步進逼，如果真的不團結，大家不團結就只是即失敗了，就什麼都爭取不到了。 如果沒得選，不如不要選。 同不同意啊？ 咁系啊， 如果冇得拣就原地踏步啦，原地踏步算啦，系嘛？原地踏步就唔系，即系原地踏步 唔要啲 A 货咯。 冇错啦，唔系一拍两散咁嘅意思，就话仲继续可以争取，因为原地踏步。如果唔系咧，改咗之后咧变咗终极方案咧，就冇得喐啦。 好啊， 为祸 子孙 系嘛？好。 多 謝 曬黃小姐，係請講，請講。 我仲有一樣嘢想同啲新聞界朋友講噶，咁就係其實近依好多年咧，佢哋都唔知點解咧，都用將廣東話嘅譯音不嬲都好好噶嘛，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全部都改曬用啲大陸譯音啊，譬如嗰啲咩忽吉尼啊、咩索舌之類依啲咧，即係我好希望佢哋堅持翻用翻香港廣東話嘅拼音咯。同埋嗰啲咩亮點啊、打造啊、眼球啊呢啲詞語咧，即係我都好希望佢哋可以堅持唔好用咯，即係真係要用翻香港嘅書面語咯，因為依個都好緊要嘅，我覺得保留翻我哋自己嘅文化。 好， 系啊，黄小姐，我同意啊，我啱啱先睇咗一套港产片啊，我真系睇下，我走翻出嚟，因为咧系警匪噶，咁然后个警察两个喺度仆紧，然后一个同第嗰个有状况啊， 有状况啊， 有状况，唔系有料到咩？点解有状况啫？我听到 用广东话讲 啊，系啊，有状况，咁另外一个有状况， 撞你条命咁样啊， 唔系讲有料咩？你怎會將那些普通話譯過來有狀況，我真的不信現實，是這樣， 那個是合拍片來的，不是港產片來的，哥哥仔 他是拍給上面看的，港產片有狀況， 你搞錯了， 有狀況啊，有狀況， 那些戲都浪費氣，有沒有看，你會笑出來， 有狀況，我真的拗頭的廣東話， 好，多謝你黃小姐。但是我不知道黃小姐知不知道，我做電視的時候已經 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了，當時在無線電視的新聞部呢，那些主管級人馬呢很煞有介事地出了一個通告，20年前未回歸的，就回歸，現在回歸了多少，17年 了， 2014 1997 17, 未夠17 13 16年半了，那時未回歸的，那時就那些主管呢，我不說誰了，顧偉其名啦，你不要顧偉花仔，不是花仔，花仔那時未做主管，出了個通告，日後我們所有地名的譯名，包括外國的，包括大陸的，大陸當然要跟大陸，包括其他歐美國家的，全部要跟足大陸的譯法，20年前 OK 明解嗎？ 香港人聽不明白那些我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其實在無線電視開始的那些譯名，什麼忽吉利亞那些，在無線電視新聞部開始，他們要求這樣做，原因不說自明，他的美其名呢就是說是要需要不要令到香港人混亂，要跟大陸看齊，那時我就嗤之以鼻，覺得什麼料啊，好地地的，維珍尼亞就維珍尼亞咯，是不是，賓夕凡尼亞就賓夕凡尼亞咯，是吧，為什麼一定要跟呢， 我們變成混亂了，我們的電視台，我們的電視新聞是誰看的？大陸人看的嗎？香港人看的嗎？他們要學我們那套嘛，他們看不明白就學，什麼來的？你問，同志，這個是什麼來的？你問一下我們就回答你，就這麼簡單，何況那些是廣東話，廣東話的譯法 和普通話的譯法是南緣北徹的，不同的，全部不同的，你為何會忽吉尼亞就是因為普通話的譯法，用普通話讀就對的，但用廣東話讀你會覺得很奇怪，就是這樣，現在不單止譯，最拿膽的就是某些做法，譬如說講煙花，我們叫開煙花，今年煙花特別多，去年煙花特別多，有套戲也是這樣， 叫煙火，新聞處的稿都是說今年放煙火，我問過一個人，他說有什麼分別呢？請問煙花和煙火？他說煙花放得高一點，多少呎以上的叫煙花，煙火就低一點，多少呎以下的叫煙火。我說對不起，我們香港是沒有這種分類的，你分為做什麼呢？這叫什麼呢？這叫除褲放屁，多此一舉。佛吉尼亞， 你好，何先生好，第一次打來，請講，不要客氣，請講，你後面的心機可不可以關掉？關掉，關掉，關掉，你講啊，我們做夢少講，我就第一個講啊，就是你們大班有些紅色背景，為什麼這樣說呢？現在蘋果的動新聞下載不了，蘋果的動新聞現在都下載不了，不代表大班有紅色背景的，是開玩笑而已，是開玩笑而已，因為是Jack來的，Jack來的，是開玩笑而已，我真的講啊，明報這件事，明報這件事跟港台那件事不同，那個李小姐說她十幾年都這麼努力，這一兩年不行。 你現在是你的老闆撐著你，你港台不是的，老闆是撐員工的，你覺不覺得呢？老闆是甚麼話？港台我聽不清楚。你港台是他們是一齊齊心的，你現在你明報那些，你的老闆都是這樣搞的。港台的老闆和員工是不是齊心呢？老老實實。 我不敢說，各自有自己的想法，各自的想法，不要說政治立場，希望人家炒他都開心。你現在是明報的，你是知道那邊的。你有沒有看在廣州？廣州是看港台和看 東方，你看不到明鏡，看不到明鏡，看不到界，是吧？現在那個明鏡都封得很厲害，明鏡和明波無關的，應該，明鏡那些都是實的嘛，明鏡就是一些內地人，不過覺得上了台之後， 好像更厲害了，那麼奇怪，當然了，現在南州那些今年的元旦賀詞都縮了水了，南州捉人，捉示威那些都不允許，我知道，人們去那裡都不允許，去年的元旦賀詞就出了事，何先生，我想說你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你們的網絡上的選舉，網絡上的有公投，除了那三個之外，還有沒有你們自己有沒有搞？我們沒有，即是你們的IT人，所謂的，你那三個人搞之後，反而還搞亂了，還搞少了人，搞少了人，你覺得？很散。 你看香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 就是講一下這些。 何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在國內，你對於我們香港的民主聲音，你覺得我們香港人是不是應該一路堅持下去？ 是不是堅持問題，你們現在香港只要沒有一個領軍人物，沒有領軍人物，你好像各有各搞，黃之鋒都幾個，不過始終都是年輕，沒有自力，好像各有各搞。好了，我們差不多了，新聞。 《怪獸直播室》電視明報紙強調，亦都放出來10月下旬就已經決定了，不是草率決定的。其實想說這件事，公佈是1月6日，自然你時序上會不會不想為特區政府添煩添亂，不想在聖誕公佈這宗消息，元旦大遊行突然間點火，你只是最怕這些，這些時候 我就很有興趣知道為何管理層那時已經決定了，也想過清楚了，不是那時公佈呢。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點到11點，D100香港台，游青源、陳淑莊、阿通、譚雁彤、怪獸直播室。大三元是一個充滿閒人閒情、閒言閒語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在旅途上、书本上、生活上所遇到的点点滴滴。首先就是放宽自己的框框，不要对自己有那么多成见。我们香港人很奇怪， 一开口就说不行， 我们父母对我们很严厉，很严苛。结果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对自己都很严苛，我们不敢释放自己，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每一个人，你只要是有基本的能力的话，一定做得到的。 無論是思維，包括是甚麼，包括是自己將它製作出來，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劉西良、邝詠孫，逢星期六下午1點到4點，和你插科打韻，博嘴博士。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通讯局尽快出来去厘清这件事情在法律上他们的决定会是怎样，他们有没有权去介入，他们会不会介入。通讯事务管理局可以对有关的这些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作出一些决定。 旅行社方面一直聲稱它是安全的，找到一個合資格、安全的野球公司去負責今次這個野球活動。 好了，我們電話1831138，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好了，我們電話1831138，聽下聽眾電話，開放熱線，鍾先生你好，鍾先生。鍾先生好。請講。黃國彤你好。請講。我想講，其實就是為什麼說領匯剛剛說港開落戶領匯，落戶的街市，裝修完之後，他不見了，我想沒了四分一商鋪左右。貴嘛，貴租大佬。他是將那個環境改好了的，即是以前很密集。 那些通道推車都推不到，現在可以改大了，是漂亮了，但租金是一定很貴，一定貴。那你喜歡現在還是以前呢？以前好像人情味濃一點，現在是舒適一點，但一般市民，我們低下階層，租金令到物價貴得很多。那些價錢是不是貴了？中生，相對 10年前我們吃餐飯，一家三口吃飯，100元左右，現在我想200多元，而且他不斷地將那些所謂漂亮的店，總之將價錢飆到高高高。

那些魚一定很貴，賣條桂花魚都死定，一定很貴。那些魚是預備你 廣播道那些下來買的，即是廣播道那些豪宅，三萬元一呎那些豪宅，那些人去買的。但是三萬元一呎豪宅，那些人都不一定要吃那麼貴的桂花魚的。他想有當賣豆腐，沒什麼選擇。我在廠農村大的，我經常回廠農村，廠農村下面那些舊呢， 還有茶餐廳，還有雜貨店，很頂人的，還有賣文具，還有28元的餐食，是嗎？很開心。我們不是有一間下車玩具店，經電台說一說之後，好像又被他做回，但又不知道他捱到多久。一樣會加租的，加租就這個命運是逃不過的。是啊，那時候我聽港台， 那時候好像跟周庸一起，周庸不是說其實房屋署的店舖是要平衡外面商鋪的租金，現在變成沒有平衡，那這10年的租金是升到永遠有升無跌，砰砰聲響。是啊，所以這個是當年一個很錯的決定，錯到暈。 領匯是一個大毒口，民不聊生，低下階層想吃一些便宜的，即是那時候我們那裡有一間，即是樂福也有一間叫大滿貫，沒錯，去那碗飯份外大碗，我去吃過的，很棒的，雖然做得不太好吃，但低下階層，有得吃。 很飽，可以吃的，是啊， 頂得到肚餓， 頂得到肚餓，我們要求這樣，阿森，鍾先生，即是 我入餅店，我不是一定要賣芝士蛋糕，我想找回那些，即是好話不聽，包住了生麵包，真的要枕頭包，現在有沒有辦法在那些，其實有些大廈樓下都是空置了的，那些公屋村的樓下那些，弄回一些店鋪，我覺得是，當我是去買 現在買入面沒有餡的了，我只買過墨西哥包，沒有餡都去到六個多，沒有餡的，有餡的，八個多啊，大哥，你是不是瘋了？八個多個包，我吃多少個包，飽就飽，但是記住，樂富附近的都是公共屋邨，是不是不用為那些居民服務？不用的了，那些居民去哪裡買東西？ 走遠一點，走去哪裡呢？走街市，陰公，阿婆、阿公、阿伯，拿著拐杖搭兩個站，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沒有陰公，真的很沒有陰公，是沒有陰公的，獨樓來的，領回，所以那些現在房屋處能不能夠在公屋村樓下，比如空置位置，弄一些店鋪，再減低一下租金，等等。 你一度的租金低了，周邊的租金會降低，你覺得對嗎？好，多謝你，希望做個四個多五元買到菠蘿包。 沒有的了。 梅小姐你好。 是，Hello你好。 Hello你好。 我想說明報那件事，明報那裡其實看回都是不抵幫的，說真的，不過如果整個報業界都是這樣的時候，其實真的一潭死水，沒得再救這個報業界，但是你們都說了，其實報現在去到免費報紙，我們都不拿。 基本上不拿，買都不會買，新媒體所以現在就會出現。但有一件事，我自己80後81年出生，1964年的時候我8歲，我當時有一本明報出的專輯，講六四的，沒錯， 我都在家裡珍藏。 很多很多的血腥場面在那裡，那時候是報真相，現在很多都是說有很多掩飾的東西，在傳媒界和高官也好，所有人都好，他講很多東西掩飾所有東西。以前都有講真話，現在一些一百可能都是講真話，我相信大家都講真話，但是去到某個point 大家都不敢說這句真話，可能你說什麼，我們什麼幫人敢說，為什麼香港人還不醒呢？為什麼我們還要跟大陸共產黨那套呢？香港實際看回那個歷史，它其實不是belongs to中共的，可能是belongs to國民黨的，基本上，是不是？大家沒有看到這個真相，其實 我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你不要歧視我，我不是宣揚一些港獨的訊息，但是一件事就是說，香港人為什麼還甘心被中國共產黨來統治來殖民呢？我很不甘心這件事，所以香港人要醒，去到某個point，你真的要醒，就是要知道原來香港人其實不是49年打後 1949年打後一直到1980年代都很多人在內地在大陸逃難來香港，各種各樣的原因，這班人有沒有中國文化呢？其實都是沒有的，用你那個理論，就是他們因為頂不順這個共產黨這個魔鬼而逃難出來，這班人就有，逃難那班就有，你看看現在那個周永康和之前被人 薄熙來未打靶，坐牢，那些他們根本那個意識是說要批鬥人家，批鬥那個就是共產黨的官員，我現在講普通平民百姓， 都會有的，有時你會跟一些大陸下來的交流生，或者是一些下來 做事的，拿working visa的大陸人，其實他的心態你很明顯跟他們不同的。那條線應該怎樣畫呢？梅小姐，我比較有興趣知道，條線應該怎樣畫呢？畫在哪個年份呢？不是說用年份，是用價值觀、一個心態。你見到，你見到黃丹出去，黃丹受了這麼耐皮肉之苦，最終都會 流亡走出去，所以梅小姐這點重要，談到這裡我覺得最重點就是這一點，是心態，不是什麼年份，你不要說四九年之後打後全部受大陸污染了，所以這班人都是壞人，我認識很多不是這樣的，你見到有些譬如大陸聽眾在廣州打來，很清晰的，在香港那個，但是你見到其實 你插進去在中國裏面工作你賺錢，進去賺錢，整個人污染了，可能打來那些真的退休不食人間煙，又未必全部退休的，我認識有些在大陸工作的，那個批判是很厲害的，我又認識，我又見過，又跟他們談過，所以我同意你的說法，不是年份的問題，是人怎樣的問題，這點最重要。 他那個人是怎樣，他那個人清不清醒，他是不是同流合污，這點最重要。 好多謝你梅小姐很難重年份加拿大的梁先生你好你好我想剛才那位朋友說領匯的問題我想他一定要聽獅子山下今個星期那個因為他們今個星期應該那個領匯說這裡香港的人口就不夠越來越多更好 如果人口繼續增加的話其實現在主要都是做大陸客生意基本上就為什麼呢不需要做本地客生意領匯的商場我不知道你在加拿大掌握不掌握有些是在地鐵的有些不是的去領匯的人是不是大陸客多我都懷疑去領匯商場那些又未必 因為現在很多大商場那些大陸客去買東西的地方未必一定是領匯的有個分別在這裏因為領匯一般都是公共屋邨的商場你知不知道但我覺得它會譬如銅鑼灣旺角旺區其實會推了一些人這個連鎖反應物價會 提高一點一定會如果租金相對高的時候就會推埋公共屋邨的商場的租金高的這個有必然的關係我同意的另外再說剛才你們說其實你們明明九七回歸是為什麼我覺得你好像 說了九七之前又要大陸化梁先生真的有些人是不想回歸的你又必然我覺得在香港一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社會不想回歸不是犯罪行為來的有什麼問題呢有些人不想做中國人有什麼問題呢回歸承認主權這個不是必然但是香港人我相信很多認同但是 我們是承認主權之下是一國兩制你閣下你閣下在加拿大你是不是中國人當然是但你是中國人你的血統是中國人但你的護照不是如果你覺得我不是我要做中國人堂堂正正正正式式式 拿個中國護照不要拿加拿大護照有些人會這樣說兩回事所以你說香港人是否有些人不想回歸是有些人不想回歸的有什麼問題呢有人不想回歸沒問題的思想自由譬如你之前政改又說如果沒有否決過假的方案那你是不是想永遠否決下去呢那你究竟 究竟是想怎樣如果是假的是永遠否決下去如果是假的我為什麼要假的如果沒得選我為什麼要假的很簡單譬如老闆出糧給你梁先生我給你選擇不住你你是不是永遠都不要你當然是永遠都不要假的嘛麻煩你保你真的我要真的對嗎那你究竟想爭取什麼我要真的 我清楚啦真普選他永遠照你角度說他永遠都不會給你那你以後就不要我不相信他拖到什麼時候呢第一梁先生普選不是他給我還是不給我的普選不是他的私產普選是我們理所當然應該有的在基本法寫了的是一個promise來的你知不知道 基本法寫了的我們應該有的我不是你給我本應就是已經存在的不過是何時時機實行你猜他的嗎不是他的嘛譬如方案你又覺得不合理的要求那你又不要譬如梁先生很簡單你加拿大公民你給我們幸運你有沒有投票選國會議員都有的有嘛都有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運用自己的權利啦 如果加拿大突然間改變制度不是啦我就給三個人選擇第四個你支持的就不要了對不起啦那你說不行我想要第四個你有些方法給他入閘才行那你對於一個假的普選你接不接受當然不應該接受但是在你們的立場來說 永遠就是拖下去不是我拖我們沒有拖我們很清晰的到現在特區還沒有所謂的方案出的它是一直在吊著的而且梁先生有一件事觸覺當我們很多時候在說香港人觸覺不是說我一定是什麼好像國內人都經常都說我是四川人 我講出港府香港人特別自己上海人任何不承認主權或各方面但是我們承認主權我們都很尊重法律在我們的中英聯合聲明在我們的基本法上是講明一國兩制是只有一國兩制是兩制之下我們然後可以帶動到一國的進取 和一國的進步其實香港人的用心不是說不愛中國在各方面來說我們是殊途同歸永遠是我覺得你要如果你覺得現在一國是大過兩制的話或者你是我覺得我們要再談你要主動一點談我們每天都在談 明白你的意思梁先生梁先生你不是跟特區政府談你要跟 他跟我談而已問題在這裡你明白嗎他跟我談才行所有其實我相信北京政權都有知道香港人的心聲是甚麼是他選擇性他想不想知道梁先生多謝你我們有下位何小姐你好何小姐你好你好有什麼意見呢 他想跟梁先生說梁先生在這些類似梁先生在 在遠方的華人呢先看多一點海外華人有些很清楚的但這個梁先生都很typical是不清楚的老實說他來了地他今時今日在加拿大安枕無憂 拿著加拿大籍護照就說自己是中國人你宣誓了你是入籍了那你就安分做你是加拿大人八卦我們香港的事沒有問題他可以發表但是沒有說什麼不過我現在告訴他我是土生土長在香港的香港人我香港出生香港大我 今年接近40歲但我可以告訴他我一向都很想繼續英國人統治香港我一向都在搞三搞四明知那群共匪根本來香港是沒有很大熱的根本後果是怎樣很清楚 如果不是他走什麼去加拿大好像梁先生這些回來香港 好像這些去了外地的你為什麼去了海外甚至透明甚至有很多原因什麼原因都好誰有頭髮不想到哪裡誰在這裡土生土長為什麼本身自己頭家在這裡為什麼要連根拔起走去另一個地方是不是 那一群地方所有吸引力你當然有些原因我明白他亦未必是連根拔起的可能根還在香港或者今時今日他肯定他自己頭家在那邊這是肯定的我現在就告訴梁先生我是香港土生土長香港叫做算是年輕一輩都不算很年輕但我很相信我這一批就沒有像他那樣 走就走得了現在加拿大美國英國都收緊了地方地產了我們這一輩子走不掉的他走得了他可以很大聲安枕無憂你宣誓了入籍加拿大入籍美國入籍去澳洲的安安分分做加拿大人美國人英國人澳洲人就不要在這裡說我們很想回歸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想回歸 我不想做中國人我不想跟共匪我不想被共匪去統治的 okay. 清清楚楚告訴他，我覺得香港可愛的地方就是這裡，我們還是有自由的空間，我們說很多，我們講自己心裏的，我們思想，我們表達，我們言論就是有自由，這些是很重要的，我們是中國人，但未必是中國共產黨人。 在共產黨之下，我不想做中國人。明白，多謝你何小姐，今晚會轉涼，今晚轉涼，要告訴大家，今晚可以冷了，冷到下個星期十度。好，我們時間差不多了，談到這裡，拜拜。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聲於民。